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每日。 今日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咁就动物之后我系冇去嘅。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正经嘢先啦。 应该是无人格一个伟人啦。咁田宫无人嘅创办人田宫俊作就离世，咁就少桑嚟噶啦，肯定就 90岁啦，大佬。 因为都九十啦。因为佢系。真系无人界代名词咧，讲真就系冇人唔识巴星啊嘛。 就算我知道有啲人童年系相转嘅，唔使同我讲。OK， 我系童年系相星 ，OK， 即系细个已经系贡献咗唔少零用钱俾佢噶啦。 我自应该咁讲啦，不论系不论系你玩乜，你砌乜嘢模型都好，你高达又好，咩模型都好，你屋企你只要你系模型咧，你屋企一定会追双星孖星嘅模型胶水嘅。 我而家仲有佢盒工具箱， 我都有以前 工具箱同埋入边嗰个工具包都有，系带埋过嚟呢边嘅，的确好坚挺。我用咗20几30年，我用咗个箱，到而家依然系咁样，俾我咁样摧残法，都依然系坚挺。佢啲质量系坚系得噶，咁多年咯，大佬。 系啊， 我直情攞佢嚟当凳坐啊，有时。而且如果你军事迷又有坦克啦，有城堡啦，即系机械啦，最紧要最重要系四驱车啦，当然系。 如果你军事 fans 嘅话，你一定是田宫噶啦。而且战车嗰啲又一定田宫模型噶啦。咁就即系一代啦。咁佢其实都退，佢退咗出嚟噶啦，退咗落嚟噶啦。 梗系退休啊，大佬90岁仲想做到90岁咩？呢只脚。 虽然有啲90岁做活跃，但系算啦。OK 啊，咁就祝佢安息啦。好啦。跟住跟 u n d a m 30周年纪念，咁咧依单嘢其实都几意外，因为大家都冇谂过，突然间会有新嘅嘢，就系、是、拍咗条30周年嘅纪念影像，咁就将旧嘅 opening 重新拍一次，咁就加入咗新嘅画面，其中包括咗好多人都期待紧嘅张飞嘅未婚妻龙梅兰，同埋披咗沙漠斗篷嘅 Gundam Wing Custom。 佢呢次都算系诚意十足噶啦，佢有部分系用旧画嘅，但系嗰啲旧画咧应该系数码修复啊， 执过嘅 个画质肯定比当年播嘅靓咗一截。仲有啲佢就新揸落去，有部分系 CG 嚟嘅，嗰啲 CG 都应该几等半下望落去，成件事都几不惜公半下，不过叫做呢个 title 本来当年都赚钱嘅，所以佢都算系大手笔啲啦。即系 佢好简就系 Evan Gundam 系将所谓叫做咩？中二病彻底洒碎，美少年扣埋一齐，结果大成功。后冇 Wing Gundam 冇后嚟嘅 set 噶啦。 即系因为 Wing Gundam 当年咧系讲紧开拓咗个新市场。 美少年 喺 Wing Gundam 之前咧，高达都系嗰啲死宅体嘅。Wing Gundam 之后咧，开始有女体，开始唔系全部都系，后面个比例越来越夸张就另一回事啦。但系系 Wing Gundam 去开展嘅，所以。当年的 Wing Gundam 入边嗰条恋爱线咧，就主要就系冇女性嘅恋爱线。虽然而家30周年，大家通常都系讲翻个对出嚟嘅，反而比较少讲男人嗰边。 但大家心照啦，呢样嘢就唔好无谓讲啦。当年， 喂，当年讲到好咩噶？讲到佢哋扮菊花的少年噶，但系你睇下后边嗰集，Wing Gundam 算什么真系？ 算咯，算好啦。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冇根嘅话咧 ，O O 啊 C 嗰啲完全唔存在，又是 Double O， 根本就斜 Double O 照抄啫嘛，顶佢个快同一个模式冇咗嘅啫。 最少有个风格会完全唔一样咯。不过你话30周年以外咧，我就唔算非常意外嘅，因为突然间记起嘅30周年，因为前个礼拜嗰阵时我哋讲 K F C 个合作嗰阵时啊，都系讲紧30周年啊嘛，所以30周年就实 同石年啊嘛， 估到佢有啲嘢嘅，但系佢做乜嘢咧就真系睇佢啦咁样，然后仲要再提翻就系呢个平成高带个三部曲入边啊，有人话系得 X 冇乜动静， 不过佢算啦，呢个冇讲冇谓讲啦，其实 X 嘅 你要明白高达史上唯二腰斩的作品，另一部就是 X 啊！你仲期待佢有啲乜嘢啫？即系佢肯提翻佢30周年，已经算系咁，应该差唔多时间噶啦。 系， 即系因为我记得 G X Dub 系跟住出噶嘛， 系下年咯。 系啊， 不过咧有一样嘢嘅，咁 G X 虽然话就话系黑历史，但系话晒呢个高松顺司嘅代表作咧， 我觉得提一提就应该会有嘅，但系真系你想有啲咩大动作就唔可能噶啦，有都系 wing 行先咯。 但高松顺司就因为咁样，所以开始叫做自己走出，即系叫做咩，开始走出佢监督之路咯。结果而家就咩搞笑片大家变咗。 咩啊？佢银运由银运到而家嘅 Grand Blue 都系佢嘅咋？大家佢系招牌嘅，即系由一听高松信司，大家就咁样掂，得一年睇，保证好睇。好啦，咁讲佢，跟住讲埋佢嘅女主角阿莉娜嘅超精致啦。咁之前早几年咧，佢改艺名嘅叫 Uechiaki 嘅。咁就唔知点解，咁咧就宣布又要改翻做本来嘅紫苏精子，咁大家就觉得会把鬼咩？当初大家估佢换艺名就系因为大家睇紫苏精子有咩小心，佢就希望改咗艺名，就希望搣一样嘢，但系快到改咗好之后，反而冇人识。 只能讲呢啲系奢侈的烦恼嚟嘅，即系相对嗰啲改完个名边位啊嘅声优嚟讲，你有个好固定嘅印象已经算好好噶啦。 唉，真系， 即系我明显，我同你估计一样噶啦，都系应该系改完名之后边位啊？哦，紫苏精子 仲麻烦咗。 你最终咪又要括弧紫苏精子，咪即系等于 X 括弧出打，即系 无谓啦。 即系所以佢如果要改翻嚟，都应该系正常嘅事，八个月一年都差唔多。 唉，算啦， 合理嘅，合理嘅。咁多年啦，都调翻转，我觉得佢自己都未必惯咯。 咁啊系，即系又系就系。小英子本来是原名嚟噶嘛，只不过结咗婚之后，佢跟咗小粒圆先叫俾艺名啫嘛。咁用翻本名算啦，冇谓，即系冇谓揾自己麻烦啦呢啲嘢。 吓， 同埋就系始终大姐江湖地位，唔需要搞啲咁嘅嘢啦。 嗯， 就系佢又唔系净得阿小新呢个经典角色，佢好多经典角色，只不过大家唔提佢咁解啫嘛。 一个大嘅冚咗，其他都系大嘅咁解嘅啫嘛。 系啊，我哋嗱其实好经典嘅，仲有好多，仲有例如话我要全星美子咁样随便噏啦。不过好啦，唔讲阿赤佬大姐啲嘢啦，反正佢， 佢迷途知返改返嚟，咪就咪算咯。 系啦，好讲下十二角机。 咁啊，十二角机呢边咧就我记得我之前系有报过噶，佢再翻译的时候，但我唔知原来佢已经系三版都系咁大镬啊。咁啊，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十二角记系点样出噶嘛？佢出嗰个版本个翻译，其实都俾唔少人瞓过嘅。我记得我哋嘅听众都有人瞓过嘅。瞓完之后咧，亦都好神奇地，你要明白呢样嘢真系好神奇啊！喺繁体中文，有时甚至净系限台湾咁细个市场入边，一本嘢可以二刷已经好厉害噶啦。佢竟然有三个版本嘅翻译版。你可见佢几咁受欢迎呢套嘢，可见佢十二国记系好多人中意，亦都有好多人对佢嘅翻译系有意见嘅。 咦，我想问一下，咩问题就系、是、十二国记算唔算系呢个所谓叫奇幻中国风嘅最有名嘅作品啊？十二国记 应该算系咯，即系之前讲猫猫嗰阵时都提过啦。 一提到呢套奇幻中国风系佢噶啦，大家谂下。 咁佢今次呢佢就揾咗个都几出名下嘅轻小说翻译者叫 Hala， 佢入面叫做落花天涯啦，咁你知笔名呢啲嘢啦，唔紧要啦，总之都系同一个人嚟啦。咁揾佢嚟翻译，咁大家觉得冇死啦，咁佢即系佢之前啲作品都 OK 嘅。其实调返转大家唔系即系好精妙好正，即系你唔好成日出镬咁解啫嘛。咁结果佢而家就喺 PTT 度揾人代铺，因为佢冇 account 啦，代铺咗篇文就讲返件事。嗱，先讲下呢个系佢嘅片面支持嚟㗎，虽然根据佢后面成品同埋佢之前嘅风格呢，我会觉得佢讲嘅嘢有相当可信性嘅咁样啦。咁佢就话有两个人难勾住佢。先讲啊，写嘢嘅人同編輯之间有意见冲突呢，基本上系常态嚟嘅，即係我哋两位都食埋唔少㗎啦。咁今次仲要多咗一个监修，佢话姓张的尖端姓张翻译好强嘅人，我应该谂到个名嘅，但系唔系咁确定，唔敢讲出嚟啊！真系会救救我啊！随时，因为佢话系翻译界嘅老前辈，咁呢三样嘢叠埋一齐，我都大概知道喺边位噶啦。佢啲嘢都算啦，即系资历深就唔代表功力强。我只能咁样讲啦，我对我嗰位嘅嘢就係、是、因为如果喺呢个业界入面资历好深系代表乜嘢呢，佢系嗰啲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做緊嘅人。嗰、那个年代嘅翻译，大家打返我自己本漫画，即係我係有好几套漫画系讲緊以后睇返日文版，嘩屌啦，胜利当初乱勾咁译㗎，即係。 但即係咁讲啦，嗰、那个年代嘅翻译有时呢就咩，有啲纯粹就咩攞意思。即系有时完全唔又唔能够话完全照译嘅，咁我又都叫做咩？唉，俾翻 credit 佢啦，可能佢有时咩风格问题啦，因为始终你翻译因为系艺术嚟嘅，我仍然觉得就系都以 你用乜嘢翻译咧，其实 OK 理论上系冇问题嘅，问题你唔可以译错噶嘛。仲有咧，呢位监修仲有个特点噶，有汉字就直出，即系汉字写乜你要当成中文你咪用。 即系咧，而家唔流行咁样叫咧，话以前曾经流行嗰一种、嗯、叫做菜番啊。即系我已经唔记得个菜系咩菜，个诶系要菜个菜，但系成个代表咩意思，我已经唔记得咗啦。总之就系、是、基本上就系将个日文入边将所有平片假名拎走咗，剩翻啲汉字，然后将佢连结成一个有意思嘅句子。你谂都谂到呢种嘅翻译方法，个错漏可以几咁多？唔系讲紧风格问题，而系呢种习惯你会令到你译十句有会九句会错嘅。即系你谂下一句日文拎走晒所有平片假名，咁会好多窿咗出嚟咯。然后你将用中文去将佢填翻剩翻个位入去，你谂下呢个动作会令到个翻译去错得几咁紧要。首先日文汉字同中文本身意思未必一样，大家随便都可以讲嗰啲啦，即系啲切手啊，即系汤啊嗰啲咁嘅字啊，你根本唔可以直接用汉字当成咩噶嘛。哦，佢唔系至于到嗰啲咁出名嗰啲都会错，但系好多时会咁样做，会令到啲意思会好微妙地唔同嘅。咁然后仲要讲紧嗰啲剩翻嗰啲嘢，佢都系脑补唔少嘅。咁啊，先讲当初十二个四嘅翻译，系咪噏咗十二个四啊？是但咯。当初十二个记嘅翻译译者咧，唔系呢位姓张嘅大前辈，大声声啊，唔系佢嚟嘅。咁但系都唔算好好啊，即系老老实实。如果揾阿张姓大声声去译嘅话，我觉得会仲大镬啲啊，老老实实。不过佢今次做监修咁咧。編輯梗係諗緊，喂，人哋老前輩喎、啊，你知台灣係好論資排輩噶啦，同日本差唔多啊，好需要論資排輩噶嘛。咁、人哋大前輩講嘅嘢，你梗係要聽噶啦。咁、結果咧就周圍 ban 鳩咗佢稿，然後佢話你最吐血，我佢感同身受最吐血嗰部分就係回教嗰下，唔係宗教嗰個回教，即係譯完之後會俾編輯去做校對啦，校對完之後會再俾翻翻譯佢再做一次核對。即系我哋写文都会咁样做啦，有时会悭 Q 咗个时间，你知走下比较急，但系Willy 嗰边都系强烈要求对方咁样做嘅，智叔嗰边就经常会用唔得闲为理由，或者系赶时间为理由。虽然我交稿交得慢，呢个系事实嚟嘅，所以有时即刻冇办法，但系总之佢哋会俾翻我再睇一次，因为佢嘅校对有时系校错嘅，即系佢系理解错咗我写文嘅意思。咁所以我要校对完之后要再俾我睇一次，佢校对一部分到底有冇成功，系唔系校对？即系我成日都讲咗好多万次嘅例子，心内万丈就系咁样嚟噶啦。所以我好感同身受就系、是，喂大佬，你校完之后错鸠咗翻嚟俾我，而佢嗰边咧都仲可以话边个翻译好啲，仲有得拗啊。但系翻嚟嗰阵时，佢话佢可以同一个字喺唔同地方译咗做唔同嘅字，即系有时用榻榻米，有时用搭。有时用横线，有时用海平线，即系同一个字，完全相同嘅嘢，你应该要统一嘅、哦，唔系讲紧同一个字喺唔同句子入边有唔同意思啊，系讲紧完全相同嘅意思，佢可以改嚟改去。咁到后边咧，甚至就系、是、喂呢个翻译好 Q 多嘅嘢啊，咁乜嘢？咁佢点做啊？我感同第二次感同身受就系、是、咁啊，跳过咗回教咯。即系我校对完之后就直接送出去，男子都唔俾你睇。 嗯， 哇，真系嗰种，即系我知道我冇做过翻译，但系嗰种出版嘅状况真系感同身受。即系我只能讲，如果你系对你自己作品比较重视嘅话咧，呢啲嘢真系会令你呕血噶。即系你改完我人，然后出我名嗰下先呕血啊嘛。即系你大细事，作者末日幽灵。未必有編輯或者是校對嗰個名嘅，然後入邊嗰啲嘢俾你改到鬼五啊六啊！雖然先講，哪怕係諸桑佢冇俾我回校都好啦，錯都唔係錯得好嚴重嘅，即係通我嘅錯字應該會比較多啲嘅，其實不過唔緊要啦。 通常咧，編輯香港編輯嘅主要工作就咧執你錯字， 啊、 我編輯就係執錯字嘅。 我合作比較耐嘅位，比較認真咧，佢係會執一啲佢認為嘅文法問題嘅，但係問題就係咧，有時我唔係話佢。知識唔夠，算啦，冇得兜噶啦。總之就係、是，大佬，你啲咁嘅 grammar 走去教我文法，我又唔可以叫佢節省少少啊。但係真係有啲班門弄斧咯，真係大佬。不過算啦，唔講咁多。總之就係呢位 fact 撞到一模一樣嘅狀況。最慘就係讀者係，喂，當年走去屌尖端個 fact 啊，佢終於肯改啦，改完都係唔掂。哎呀，佢又肯改第三版喎。喂，第三版揾個口碑唔錯嘅，諗住應該 OK 啦。哎呀！结果是被編輯和監修搞到都是依然是一塌糊涂，尤其是監修和編輯都有个倾向，就是将旧翻译对翻落身度。大佬啊， 沿用旧译的确是翻译的习惯来的，以前怎么译现在怎么译，有些东西有些翻译比较奇怪都会这样做出来的。 嗯， 这个是正常的，问题就是你本身的旧翻译就是不行，你才要找那个新翻译出来，就是新版本嘛。咁你同我同攞翻旧翻译，即系你明知以前嗰个俾人屌，你将个旧嘅攞翻出嚟，你不如重印旧版算啦，即系悭翻翻译嗰份钱先啦。所以我系完全理解佢嘅几咁讨血嘅，即系有机会我哋真系反映相关嗰啲公司啊嗰啲都接不七七八八噶啦，我哋有机会可以攞出嚟讲，开下支票先。 有机会先啦，依家有排讲啊，依个即系太耐啦，又啲翻译问题嘅嘢，好似有冇讲过咧？就间唔中讲过下。 我唔止系翻译噶，系讲紧我哋出版嗰阵时内部一啲流程，我哋搞出嚟嘅嘢。呢啲几呕血嘅，不虽然我哋都讲咗唔少噶啦，咁啊。唉，不过就算啦，总之就自己睇路啦，即系如果谂住话攞个好啲嘅翻译而买新版嘅，自己睇路啦。我唔知而家出去咁嘅情况之下，知唔知点样算啦吓？咁样，唉，唔知点收工啦。 好啦， 游戏消息啦。 咁啊，跟住讲啊，新一中国之歌括弧笑嘅名活冤虚之语，咁又评价炸裂地仆街。 诶，原来佢系冤虚，我一路睇咗就去冤嘅。 虚冤之语啊！ 我到你读出嚟，我先发现原来系唔系虚冤，系冤虚。 好嗱，典型，因为典型中文啊嘛，即系嗰字调嚟调去，大家明嘅意思，咁大家又好顺理成章。 中文最顺，不影响阅读啊。 系啊，咁咧呢个 game 咧就系又系典型所谓咩啊？见到黑悟空掂咗，跟住佢又亲住照出一只，谂住黑悟空掂我都掂啦，结果炒晒粉，只 game 烂，闪台卡咯，卡嘢，总之鬼死咁多包。价钱又唔系平 啊！咁啊，首先啦，两样嘢啦。首先，第一，只嘢嘅立项时间咧，我唔肯定早唔早过黑悟空立项，但系肯定系黑悟空出之前就立咗项噶啦。因为我哋之前你记我唔记得 Summer Game Fest 系边度？总之之前有提到呢套嘢噶，虽然系咁样提咗两句啫。咁、然后佢嘅评价咧，其实我听到系两种都几唔同嘅评价。首先就 Steam 呢边就压到胜负平，有数你系嘅，但系有部分玩家嘅评价相当地唔错嘅。咁我亦都肯定唔系每一个好评价嘅都系收咗钱，有时系，但系呢次应该唔系。原因应该就因为造成佢个 Steam 个评价非常差嘅地方，主要都系最佳化问题。或者是优化问题啦、就是令到它不单止是窒机那么简单，直情是会闪啊，会闪退，开不到机之类。所以我相信其实就是它做得太过火。这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游戏呢，尤其是自称大作的呢，是有这个通病的。堆料堆得太过分，经常搞到哪个机呢行不动的。那为什么啲媒体啊测评那部分呢相对的评价会高好多呢？就是因为呢啲专业做测评啊，做媒体嗰啲嘢咧，几乎即系就算唔系人手5090咧，都绝对唔会系低端嘅卡嚟。所以喺佢哋嚟讲咧，优化问题就唔系问题嚟嘅，即系最多就系觉得呢个画面嘅级数唔应该去到咁食资源嘅，最多系咁样嘅啫，未至于玩唔到。但系你谂下，佢哋攞住啲5080、5090，都会觉得唔算好流畅。咁你谂下，你攞张3060嚟打。喂，依家算系咁有翻咁上下噶咯，唔好讲啲嗰啲更加低卡嘅嗰啲啦，嗰啲入门级嗰啲啦。咁你谂下佢哋唔窒捻到扑街就奇啦。咁样嘅话，即系你只 game 几好玩都冇用啦，即系会窒、会闪退，甚至开唔捻到机。即系呢啲问题其实几严重，即系等于当初2077俾人屌捻到开花咁样啫嘛。 咪就系咯，因为其实一个问题严重问题就系、是。点解只只用中用家用机就系、是、家用机物呢个问题少好多嘛？佢净系需要净系针对一部机开发得啦。你家我啱就系、是、你电脑版个佢老温风当你用5090嘅，屌你咪结果5090一日唔得，扑街。 用主机版而够胆窒捻到扑街，然后都够胆少照出嘅啦。嗱，先讲嗰啲跨平台 都有，咁、我冇话冇。 我真系净系唔系好笑。如果系跨平台另计。咁佢可能计咗喺 PC 嗰边个算力㗎嘛。即係如果唔计呢样嘅话呢，我觉得绝无仅有个例子咪就係 Pokemon 朱子囉。 点解佢毫无提升 ，Street Two 都会差咁远，就系咁样解啫嘛。Game Fuck 呢啲俾我屌开嘅就都唔算啦。总之翻翻嚟啦，咁游戏本身，我相信如果正正常常运行嘅话咧，系唔差嘅， 应该玩得嘅， 系玩得嘅。两个问题啊，一就系致敬位太多，佢致敬魂系嘅嘢太多，致敬我直情觉得好似英高嘅灵魂喺度飘下飘下咁嘅程度，直情系即系睇你中唔中意咁还原嘅魂系啦，难听啲讲咪抄咯。睇你点睇啦吓，即系好听咪叫致敬至到足咯，难听咪叫抄袭咯，睇你点睇咯。咁佢又唔系真系明目张胆抄，即系大家都知道玩法呢啲嘢冇得咩噶嘛。 我觉得冇所谓，我觉得冇所谓嘅，咪抄咯，你抄得好就得噶啦，我哋抄唔好噶啫。 好明显就有啲地方咧，就系冇必要地，连呢啲地方都跟埋嘅话咧，就好明显你系跟到足嘅啫。咁啊，不过就算撇除呢啲嚟讲，旧嘢本身唔算好差嘅作品啊，尤其是对住个价格。三嚿水啫，你想点嗱？先唔讲个豪华版六百蚊啦，就算豪华版六百蚊，而家嚟讲，所谓三 G 大作啊，都差唔多系呢个价啦，更加唔好讲佢三嚿水啫，佢普通版同黑马骝一样啫嘛，三百蚊，屌佢贵嗰啲，我只能讲系我明白国情嘅问题啦，佢哋收入嘅问题，但系三百蚊买过呢个质素嘅 game， 扣除嘅质。最佳化問題之外，呢、這個體量嘅遊戲，我覺得好合理，甚至算平嘅咯。即係美國嗰啲三 A 大作，喐啲都六七十蚊嘅啦。而家呢個狀況，正常嚟講應該會執佢嘅最佳化，執到佢可以去啲比較低階嘅配置都行得喐。佢當初應該係測試唔夠就趕住出。因为调翻转讲，你自己写你嘅建议配置同最低配置，咁你最少系咪应该用嗰个配置试一试先啦？我唔知佢有冇试啊，但系佢都觉得咁样 OK 啊，应该系呢个测试唔够快、唔够多嘅问题。不过可能嗰啲出街啦，你知迟一日出就要俾多日息噶啦，啲借钱借翻嚟嘅啫嘛。所以未至于一棍打死佢，但系呢一刻佢攞出嚟就真系应该抵打噶啦，老老实实。咁样啦， 乱收数啦。就我成日都，我之前讲嘅就系、是、黑悟空出咗之后咧，就一定会好多厂咧就跟住谂住成创黑悟空传说，继续咩中国之光，结果一定系濑嘢嘅。咁呢个只不过其中一个濑嘢例子，而亦都会继续嘅。放心，系越出得劲就越多中国厂收送死。 啊，咁啊，另一单其实都系之前嘅跟进嚟嘅，呢、這个索尼最就系首先搞个白星院星代道每日任务咧就嚟变成咁啊。佢 PlayStation 佢个 Game Store 啊，嗰度入边嘅数码版个价钱有时甚至贵过零售通路，因为数码版佢系垄断咗个渠道，咁啊然后俾人集体诉讼，咁咧而家 Sony 就话想做和解，咁啊集体诉讼嗰边都话系有意和解嘅，问题就系咧 Sony 嘅方案就系赔$7,800,000，听起嚟好似好多，但系你谂下。Game Store 买个 game 嘅人有几多？咁计完之后咧，就系、是、平均每人会分到$1,777。我谂紧，我屌阿星，咪捻打啦，屌阿星，打乜鸠啊？仲要系呢、這个系现金券，哇！真系 $2一罐可乐嘅价钱，即系冇乜差食唔到嘅价钱，算位数啦，$2。 所以法官唔批。法官唔批就系讲紧，喂大佬，你咁样呢嚿嘢，嗱，首先你做嘅损害同你赔偿一部分，两者唔对等，亦都冇解释办法解释到点解呢两句嘢系相关嘅。即系我谂咧，我谂法官应该如果真系要判嘅话咧，可能会判就系之前买过嗰啲要退翻定额俾你，譬如打个八折或者打个七折，入边差额就索你唔该你，我哋退翻俾人啦。可能类似嘅乜嘢方案，我唔肯定啊。总之就系法官认为呢个方案太过差，所以驳回。咁啊，两边都要倾个新嘅赔偿方案出嚟。咁啊，我谂紧 Sony 真系有点而孤寒咯，老老实实。呢类咁嘅集体诉讼，其实通常摊分翻每个人都唔会赔好多噶啦。之前 Apple 赔都冇佢咁孤寒啦，我记得都赔咗几廿蚊美金噶嘛。 至少赔我麦餐啦，唔该。即系要求走低一路木差算，唉！ 即系老老实实，我觉得呢咁嘅情况，你最少赔到买到只 game 啊，几廿蚊美金又系几廿蚊美金，你就 咁一唔系咁两美金买到只 game 嘅，虽然好閪， 即系你讲嗰啲嘢真系算啦咁样。 好啦，咁讲下呢单啦，其实呢单系叫做水源先有 JPG 嚟嘅系。 我觉得谂法就是到底你认为玩家有误会，定系你误会咗玩家有误会啊？我哋 咁咧，唔系 咁多年来都冇误会过噶，老老实实。 唔系咁讲嘅就咩？就系 Mario 一直以来咧 ，Mario 喺Mario 里面咧，咁阿 Mario 同个碧姬公主都系叫官方 CP 嚟噶啦。今次任天堂Nintendo Today 个 app 里面咧，突然间就公布咗就咩 ？Mario 同公主只系好朋友。即系完全系水原千叶即系 JPG 嗰只咯， 官方发好人卡咯，即系但系我都系嗰句，喂，我真系从细嘅认知入边就知道 Mario 系工具人，甚至舔狗噶咯，即系兵啦，或者系观音兵嚟咯、嗯，喂，真系打从 Day One 就咁样认为噶咯，全世界我认为全世界都咁认为噶，大佬，到底老任你有咩误会对我哋？对我哋有咩误会啊，大佬？喂，大家都知噶啦，即系救咗唔捻多次。你话系观音收兵嘅论又有，攞阿 Mario 嚟过桥嘅又有，即系哇！我真系好少会咁纯真地认为佢两个系王子公主天造地设嘅，好认真。即系你话萨尔达同林克系一对咧，大家就冇咩意见嘅。 冇意见，冇意见，一系 即系，但系呢两位就。 如果依對又試下，如果講個放好人卡啦，我諗好多同人馬斯即時反台噶，因為佢係官配到極致嚟噶啦，依佢都。 但係 Mario 同阿 Peach 你兩位，你話佢兩個係結咗婚先會驚天地泣鬼神咯，先會嚇親人哋啊，大佬，真係我真係唔知佢可能老任對我哋有啲咩誤會咯，唔係我哋對兩位有咩誤會，係老任對我哋有誤會啊。即系如果各位听众入边有边个系真系由细到大认为佢两个应该系男女朋友或者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关系，话我听，我真系想知道，因为我真系冇听过咁嘅嘢咁嘅声音。我听紧个都话阿 Mario 系工具人，有人话佢系被逼嘅，有人话佢只系打份工出份粮嘅啫。大佬，你水管数未做仲未找啊？你咁样俾人甩咗去，咁啊份人工点算啊？類似咁嘅 get 就有唔少，真心認為佢兩個係男女朋友嘅，我真係聽都冇聽過啊！唔好意思，即係有嘅話我聽啊。即系算啦，咁啊， 好啦，跟住又系你最中意讲噶啦， 唔系我想讲，真系， 你知你个礼拜好似提， 我系受害者嚟嘅，不过就嗱，先讲我哋会另外开一个专题去讲，所以呢度就纯粹提一提啫，就因为上个礼拜其实都讲咗噶啦，呢个英国嘅咩咩网络安全保护法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7月25号生效，所以有好多嘢都有啊，之前讲嘅系 C 站啦，咁啊当然唔止嘅，咁啊包括呢个 Twitter 啦、Discord 啦，仲有一惨嘅网站都有份，唔系净系纯粹成人网站，咁啊详细我哋会喺专题再提啦，咁呢度就唔讲咁多啦。咁啊，另一样咧都系会讲专题嘅，都应该系可能甚至同一个专题添，睇我睇个长度决定啦。就系、是、我哋之前讲下跟进，咁啊最新受害者嘅嗰档嘢 itch.io 呢档嘢咧，我喺上边问嘅 game 都应该有百零只，一个好小众，好多时系俾独立游戏搞嘅平台嚟嘅，一个相对我哋听开嗰两档，即系 Epic 同埋 Steam 咧就细好多嘅，甚至比 GOG 仲要细嘅。但系佢比较简单，同埋抽成少啊，所以独立游戏都唔少喺上面嘅。佢都俾因为信用卡公司俾人下咗架，仲有我哋阿马大师都会出手嘅，不过就详细专题再讲。 好啦，马大师拯救世界， 咁啊另一个都系会去专题再讲嘅。今个礼拜最捻爆炸，终于可以讲出来了。点解呢？如果你睇翻我哋 Discord 入边 VTuber 相关嗰度，你揾翻我喺月初的时候 花生五天飞啊，大佬呢单嘢。 我月初的时候其实有讲过一句嗰阵时有讲系听日会有大爆炸，但系结果系拖咗两个礼拜，硬生生拖咗两个礼拜。我当然唔系空穴来风㗎啦，因为其实我系嗰阵时就收到风系有事嘅，但系既然俾风我叫我冇将详情讲出去，咁我唯有就纯粹弹个嘢出嚟，我冇諗到佢两个礼拜之后先爆。因为其实嗰阵时咧就已经通行我知噶啦，我个 friend 系喺日本某间 VTuber 公司度做嘅，所以业界通行我知。点解业界通行我知咧？听我哋专题啦，我会讲嘅。咁样 好啦，跟住讲下啲比较奇嘅新闻。首先，其实呢单嘢其实好小事嘅，咁咧大约系上个礼拜左右啦，突然之间唔知某个X 嘅 account 度就去贴咗一大堆相，就话。首先進行天音就話進行天音一個搭兩船出去卡一堆相，跟住再好啦，跟住同幾乎又係同一個模式啊，啲相超都係同一集一咁應咁講，關鍵字一樣， 文化一样，写法一样，系一模一样，只不过个主角唔同。今次系李妖李宇，咁有两个声优同时俾人搞，系摆明搞佢噶啦，系人都睇到噶啦，即系使乜急？哇，仍然吸引批嗰只嚟嘅，只不过啫，啲相个女方个头样换咗第二个，咁啊照贴出去。咁通常呢啲咧，日本就唔理嘅，但系中国嗰边咧就因为 B 站系有几 B 站有人转载啊，甚至有几个宣称系李宇推嘅up 主都转载，咁咧。李宇嘅事务所就高调澄清，就喺Bilibili 又好，微博又好，发咗好强烈嘅通告，就话近日网络通社交媒体论坛 Q 咁样，就关于我公司艺人李家女士艺名李要出轨嘅感情不实信息，咁咧就话会发咗艺人 K 卡嘢啦。咁一出咗呢个声明之后，象牙天音嘅事务所见到中国嗰边原来可以用呢招嘅话，佢都照出。即刻出份通告，声明话冇咁嘅事，我已经揾律师告鸠条扑街噶啦。然后咧 ，B 站咧即刻入主就发现到濑咗嘢，就即刻就话对唔住李宇，我出错声明，即刻嘢杀晒冧。咁呢样嘢其实几好笑嘅，因为一般嚟讲，如果喺以前日本做法咧，就系唔 Q 理佢，因为你得几多个啊？如果个个你都了，但系估唔到中国会咁高调。 因为正常嚟讲，系呢两个极端咧，系最适合嘅处理方法嚟。一般公关都咁样教啦，要么你就系 唔好理佢， 完全低调冷处理，因为你一提反而更加多人知道，更加大伤害。咁另一个方向咧，就系调翻转，另一个极端就好似而家咁啦。其实高调，而且要即刻有法律手段。虽然又会负咗，会背负上更加多人知道嘅嘢，但系可。更加多人知道嘅同一时间，佢哋知道嘅就系已经出咗法律诉讼。咁一般人嘅谂法，我当系一个中立睇落，就咁接触件事嘅人啦，就会话：喂，系会有咁嘅传闻。但系佢而家就马上就出到法律诉讼啊，诸如此类，即系话佢有相当嘅把握啦。如果唔系，到时上个庭之后，对方真系攞出真文上嘅话，佢咪大捻镬，即系变咗法院认证嘅嘢噶嘛？ 唔系，好简单啫嘛。即系呢样嘢，我喺 B 站里面先从啲我讲嘅就讲法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咁嘅猛料嘅话，都俾纯到你爆啊！你拉文春，你拉文春，佢即系高价收购啦，就是、因为你冇你料，连文春都唔要啦。文春成日文春已经踩唔少地雷噶啦，系文春啊，周汉识自身嗰啲咁都唔敢买嘅料，呢份料即系坚毅有限。你摆明句话就系吸引批啫嘛，两份嘢一模一样嘅，一模一样嘅印刷方法嚟嘅。 调翻转讲啦，呢啲嘢有图有图都冇真相噶啦，而家呢个年代。 系呢年头又冇有图有图有片都冇真相啦。讲真，你而家网上几多嗰啲揿片制片机啊，揿个掣等几分钟做咗条片出嚟啊，信真系，所以呢单嘢其实系最搞嘢就系咩 ？B 站啲友喺度话啊嘛，黐船你一定要中国嚟嘛，我跟住屌我个反应就系、是。点解？就系因为咁样先证明咗系中国嚟啊嘛！啲嘢喺日本俾咁啊，日本俾告甩富日本。你以为中国点？中国点？中国咁高调啦，中国咪即刻惊咯啲友，系咪？佢最就咩？佢制裁班转发处啊！你转发处唔敢转发嘅话，你原文杀得几多啊？呢啲嘢，好啦，咁呢单笑料讲又好啦，讲一单又系几花生笑料嚟嘅。咁我之前都讲过啦，日本立法会院就补选啦，即系定期补选嗰啲啊。 轮届啦， 系啦，轮届咧就新任参议员就拉沙尔石井，咁呢位老兄就系乌龙派出所里面两张合格嘅声优，跟住大家就攞翻当年动画里面两张合格就会参选议员嘅片出嚟。 佢系咪应该要兑现承诺咧？佢话佢当选之后一个礼拜要休四日假噶， 算啦呢个。 啊，不过调翻转讲，日本而家真系讲紧不过唔系四日，周休三日啦，真系做紧政策实验噶。有部分公司而家试紧一个礼拜放三日假噶，即系呢个政府推动带头推动嘅政策嚟 嘅。好事嘅呢样嘢，我觉得。 啲人成日都话日本加班乜乜乜七七，系冇错，但系佢而家其实已经系好大力咁想改变呢样嘢啦。因为发现生育率跌到阿妈唔认得啊嘛，咁你放多几日假，咁得佢喺屋企冇嘢做，咪去做人咯。即系唔好搞到你放工翻到屋企人干咁样，你仲点样做人咧，大佬？虽然有啲扯远咗，但系一个几有趣嘅事啦。因为大家知道梁津其实佢玩过几次噶啦，搞呢啲咁嘅嘢。当然啦，呢、这个纯粹入边中之人啫。系 乌龙派出所，乌龙派出所，所以叫 sitcom 式嘅漫画，佢玩好多时事嘢嘅，实有噶呢啲嘢。咁日本成日都选举。好啦，咁讲下 我哋本地消息啦。先讲书展啦，书展先。 嗱，书展咧就旧年有打风嘅每一日啦，啲人鬼演牛啦。咁我就去，我喺打风之前嘅星期六去咗。 今年感觉上几旺嘅，我见到排周围都排晒队买书，但亦都档位越嚟少咯，因为废咗就一来你知啦，而家呢个年头啲有几档系降敏啲嘅，唔敢摆档啦，费事屌费事我摆本书出嚟话审查又话唔得，麻烦烦，决定唔摆，即系似文化堂咪就典型啦。 有部分就佢想摆都冇得摆，因为据传就系、是之前如果有书俾人禁咗嘅话，嗰啲出版商今届直情唔俾参加。 嗯， 喂，大佬调翻转讲嘅系，有啲嘢我真系唔捻知你几时屎忽痕嘅喎？你知啲支点几咁奇怪嘅有时，即系我觉得本书冇问题，你觉得有问题，然后你觉得有问题之后，唔单止呢次唔俾再系，下次仲唔俾参加添。咁啊，梗系会少咗啲噶啦。仲有啲就系、是，喂，大佬，我使几廿万，真系随时要几廿万噶咯，冇讲笑。然后你同我讲，你本书有问题，成档冚捻咗你，咁我嚿钱边个赔先？佢唔会赔俾你噶喎。 对咯。 有啲觉得自己觉得有个自己危险嘅，唉，唔好教啦，悭翻教少啲嘢咯。 不过今年我就冇买书嘅，一本都冇买，纯粹做咩？每年书展，我除咗我唔喺香港嗰时候之外，我每年书展都会有去嘅。咁我今年叫做咩？行礼要关性行一转咯，即系叫留低几条脚毛嘅话，啊嚟过啦，叫最叫做咩交行货仪式性嘅纯粹仪式。旧年都就买几本书，今年连几本书都冇买啦，纯粹睇下啫。但系我咧系得嘅，因为据说今年书展系啲基本上生意系唔错嘅，好过旧年嘅。 我觉得系基准问题咯， 旧年嘅差啊，今年好过旧年嘅，即系啲参展商，我听到参展商话 O K， 即系叫做还好啊，唔系话旺啦，系还好啦，比较算你。摆到档啦，同埋今年因为你话天地图书咁样，因为今年阿蔡澜啱啱走咗，所以蔡澜个书架数咯，哇，使唔使咁夸张？数空晒啊，有冇咁夸张啊？啲新书稍为新啲，全部数晒，剩翻啲系廿零卅年前嘅仓底货，因为天地图书好多，啊，你蔡澜写几多年书噶啦，有啲系仓底做咩啊？咦，我都有，我已经好耐冇买蔡澜啲书噶咯，都仲见到嘅，几支仓底啊，同埋有好多，同埋蔡澜有好多现。蔡澜啲书由一字一乜乜一文文嗰啲系帮周刊写噶嘛，咁冇咗，咁而家冇咗传媒咯，咁少咗一堆书，咪更加少新书咯佢。 嗯， 至于动漫展，咁今年就我以前系冇去嘅，因为动漫展咁多年去过一次咁大把，仲要系咩啊？嗰年因为桑都发展嚟香港咁啊，因为桑都发展嚟香港，点都要去啦呢次，但系除此之外我从来唔去嘅。 嗯，咁啊调翻转，我喺香港的时候就每一年都有去嘅，但系而家当然唔可能啦。咁啊，都讲两句啦。 最大新闻就系咩啊 ？cosplay 摄影师收超贵，啲人鬼晒咁做，哇，名汤。 你唔好以为啲龙友揸住部部慢慢写嘅机，佢哋好捻穷嘅，大部分都因为啲钱去捻晒部机度啊。你咁样去收，我听到几个都话，你咁样收我钱法，算够数啦，我唔去啦。真系又唔系真系得你呢个场啊，譬如系又有 cosplaying， 我另外约人出嚟都冇咁嬲啦嘛。即系而且仲要讲紧你入去要排几个钟头，今年根据有去嘅 plan 汤排四个钟头。我问你黐线嘅，排四个钟头入去， 发神经。 即系 你估你 commit cat 啊？ 即系 commit cat， 我都唔系好想排四个钟咯。如果你话听要排四个钟先入到去嘅话，即系 唔系 commit cat 唔同，因为 commit cat 就系咁样，多嘢影啊嘛。commit cat 要咩？排得多你排嘅时间辛苦系有回报嘅，但系钱又贵，嘢又唔系特别多，冇玩啦、 啊。即系排几个钟头我。真系好似从来冇试过，因为我好多年前排队的时候唔使排咁耐，排一两个钟头已经够噶啦。你要明白喎，呢个天气，个大部分地方都系冇冷气噶，系好攞命噶。哇，真系我 咁书展好相对好啲嘅，即系书展就唔使排队，直行，即系叫做佢咪只不过直行嘅，但系你兜一大圈转嚟转去嘅话，十零分钟行到去噶啦。书展唔相对冇咁逼，但系入面人系好多嘅书展。基本上 keep 住，系咪旺星唔旺财唔敢讲，佢就话系 OK 啦。但系我觉得系人好多嘅，甚至星期六可能星期六嘅问题。 咁啊，动漫最仲有个小小嘅咪咪啦吓，即系大家仲记得咩反智转身啊？当年我唔记得 B 一届啦吓，有排头位一个入去嗰阵时系转咗个身之后先行噶嘛，即系通称反智转身啦。今年嘅排头位一个入场的时候都再做咗一次。即系我觉得依然全系咪咪化啦，已经系虽然之前就已经系噶啦，即系反正咧而家嘅做法咧，基本上你排头位系唔需要喺嗰下做百米赛跑啊。动漫节做咗唔少嘅功夫，可以令到佢哋唔需要去做百米赛跑，所以虽然都系嗰啲竞争率都好高啊，但系相对嚟讲冇咁危险。其实主要你跑嗰下惊嘅系好几次都试过跑完撞到嘢冧油。 系冧低个人，唔系嗰个冧友。O K， 冧低有人冧低咗啊，棘到嘢啊，嘈起嚟啊，诸如此类，佢位面咁样，其实做咗唔少嘢啊。所以抬头位一位，佢攞住头位，基本上系轻松入场嘅，所以就重现翻当年一个反智转身啦、啊，咁样啊。不过今年好似好多嘉宾嚟到，都即系我走之前近几年咧，都已经系讲紧系靠嘉宾。而入场噶啦，仲有少少吸引嘅地方就系有嘉宾嚟咯，日本嘅嘉宾嚟， 咪今日美如贵咯， 啊，唔止噶， 跟住老冯，我今日老冯嘅就系益和 A， 其实已经系叫做咩常设嘉宾噶啦，仲有几个就真系唔知啦，因为真系完全冇跟开， 就系比上年多啦，最少心啊， 好啦。 都是本地消息啦，算是。 算是同我完全之后完全无关的。咁就 JAL 就宣布话佢哋就唔会再有广东话嘅 custom service 啦。 嗯。 净得英文，净得英文又唔系普通话。咁典型就咩将个 custom service 搬咗大陆或者搬咗其他地方。咁嗰度冇人识广东话，佢取消佢，典型㗎呢招就。 嗯。唔一定系搬去大陆嘅，有机会系搬咗新加坡。因为系你喺香港打电话上去 Apple 嘅客服啊。佢系新加坡嗰边揾你噶， 但新加坡嗰边系识，但佢广东话嘅新加坡系有 Apple 系有， 佢有人识广东话，但系你要睇运气，有时你会讲都唔知嗰啲系咩腔嚟，总之我听到好辛苦。 我就 OK 啦，因为我企，因为我以前都揾过两三次，佢基本上佢广东话我嘅应该系香港人嚟嘅，即系佢讲个语气啊嗰嘢我听到 OK 嘅。即可能我好 唔系，可能系我嗰次唔好彩咯。南洋嗰边啊，即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嗰啲地方咧，有唔少系识广东话，但系真系识啲咯。嗰啲啊，我应该撞住嗰种人，就唔系真系原本广东话做母语嘅人。咁呢啲嘢撞彩嘅啫嘛，即系等于我而家每一次打电话，我都好捻惊嘅，撞着个印度仔咧，我。诶、哎，即系 朋友，你翻 呢个头盔都唔系戴啦，即系叫佢翻去食黑椒啊！大佬，佢讲我啲英文已经听得好难，好痛苦啊！你字正腔圆咁同我讲，我都系听得明七八成嘅啫。你啲印度仔讲嘅英文，我唔知系我英文差定佢英文差啊！大佬，但系 真系朋友，你翻印度食黑椒啦， 即系或者系海军斗水手啦。总之我听完之后一个字我都听唔明。我真系好难痛苦，两个喺度斗鼓咁样嘅真系，即系我啲英文又更加差啦。 令人回忆到当年 Full Metal Panic 里面咧，嗰啲广东话， 即系， 唔系而家好咗噶。而家咧，即系曾经，我有一次早一排，早几唔系早一排啦。咁喺网上有人讲讨论讲，即系有时喺 X 面嘅讲就系，而家啲日本动画里面啲外语咧，基本上都字正腔圆嘅，即系普通话啦、广东话啦、英文啦、俄文啦，基本上咧，你会好难已经唔会再出现嗰啲咧，去 Full Metal Panic 咁样讲，佢话广东话就冇人听得明嘅嘢啦。 因为以前咧， 大部分都明嘅。 不负责任啲嘅就直接求其傻啦咪咪咁噏几嚿嘢就当系嗰个语言，好少少嘅攞嗰个语言将佢用平假名去注音，跟住叫个声音照读，两者都一定系听到你一个就直情冇话明，一个咧就会听到傻啦咪咪咁样，咁都好啦。咁而家就通常会直接揾识嘅人，要么就如果要严谨啲就教到个声音识为止。要么甚至是找个声线相似的那几个人找个太高了他。 不是或者是好像甚至去到来发甩飞直接找当地人。 啊总之就是现在这方面严谨了很多啦是吗 不是再当时即是查我讲的就是所以当时甩飞第三期呢他第六集呢配唐可的家姐那个呢他特登找上海声优都不止啊他特登讲上海话。 啊 是连当是我在 B 集的人说喂，揾上海人之后做翻译，跟住就上海人话：我去讲啲咩咩咩，系嗰种成日上海人先，即系叫你知上海话几难听噶啦。啲上海腔，即系因为佢甚至阿李宇自己都话啦，嗰个声优咧，一个声优上海人嚟嘅，系佢两个自己对一次。佢阿李宇，因为有人成日话李宇啲中文唔掂，日文都唔系好掂，嗰只噶嘛。中日佢系中日语模组同时选拔啫，嗰只前奏嚟嘅系。找了两个声优，大家互对完晒啦，讲啲上海话，讲真系似上海人啦，佢先出嚟。 嗯， 喂，呢个年头咁做噶，就有动画，你估用以前咩头嚟哔哩哔啦，咁算咗数。 啊，咁啊，我就讲翻呢边啦。咁啊，调翻转讲，我从来冇坐过 JAL 嘅，太贵了，坐唔起。 坐过一次咁大把，因为系好几年前一次，我翻嚟香港买唔到机票，咁啊坐一次翻嚟香港啫。通常我系 ANA 嘅 fans 嚟嘅， 通常全日空个价钱会比较相宜啲噶嘛， 同埋 ANA 时间比啱我啲啦。 我 A 你 fans 咁多年都系啊。 咁啊，未至于话从此就咩？唔系话佢睇唔起乜嘢，佢真系搬捻咗个总部嚟就出佢唔涨啊嘛。 悭钱啊嘛，咁呢年头系咁噶啦。好啦， 咁啊，最后再单，其实唔太关事啊。不过既然平时都讲开啦，都顺便提埋啦。呢个 H20 就经过呢个阿老王同阿当老侵去密针完之后，而家就解禁。之前话要禁鸠埋佢噶嘛，咁佢就话唔禁啦。但系老王都话佢呢嚿嘢唔会继续生产噶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 ，H20 啊，即系嗱我。即系我再吐槽一次，真系我真系非常想吐槽，因为嗰啲讲政治经济嘅 KOL 一旦讲到呢啲嘢咧，就错捻到咧，我真系你知唔知嗰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喺度自己讲翻一次，即系首先 H20 佢系 H200 嘅下位版，你睇佢数字系相关嘅，所以佢仲啲人仲 up 住 H100 同 H20 系冇乜关系嘅，即系虽然佢都系 HOPP HOPA 唔知点读啊嗰嚿嘢嗰个架构，但系佢两个唔系同一代嚟噶 ，H100 同 H200 系两代嘢嚟噶 ，H20 好明显顾名思义拎咗个零啊嘛，掹咗一个啊嘛，变咗 H20 之后算力大幅下降，但系佢嘅记忆体依然都系超算卡嘅规格。而家我哋讲緊5090系32G 嘅 GDDR7 啦嘛，佢哋 H20 用嘅系最高去到96G 嘅 HBM3,HBM 呢个记忆体格式呢系一种专为超算卡嘅格式，佢嘅频宽系比一般我哋家用嘅 display 高好乱好乱多嘅。咁啊 ,H20 系适应之前嘅规格。之前商務部禁令啊嘅規格，個規格我之前都講過，佢係對算力同埋算力密度做大幅嘅限制，但係佢係冇限過記憶體嘅。所以阿Donald Trump就點解話要禁埋 H20 就係而家發現呢個漏洞，俾阿老王轉撚咗個漏洞啊，5090D 啊，轉撚咗呢個漏洞啊嘛。佢係啊，我個算力係運算的時候會下降，符合你要求㗎，但係其他咧，其他幾乎冇用過。5090D 嗰个情况大家都知啦， H20 系有淹到嘅，佢嘅算力系大幅压低嘅。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其实好多人买呢啲超算卡，唔系攞嚟训练嘅，系攞嚟推理嘅，即系应用啊，运行一个 LLM。佢哋最中意玩嘅就系 DeepSeek 啦。DeepSeek 大概需要300G VRAM， 四张就可以下一个所谓嘅满血版 L1 模型671B 嗰个啊。所以佢哋嚟讲，对佢哋嚟讲，运算能力是不重要的，重点是它的记忆体要足够和够频宽足够。那么啲人说它会再阉割成这个 B30, 这个又是另一个错误。H20 和 B30 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和这个 H200 和 B300 是一样的情况，是属于再下一代。只不过下一代再阉割得凶狠啲，这解不是说用 H20 去阉割下去，纯粹就是世代更替。咁啊，都阉割得几凶狠下嘅。啱啱讲过呢样嘢最重要嗰个 HBM3 呢个记忆体呢部分，佢直接阉咗，呢、这个直情阉到落大动脉度啦。你推量能力点样下降咧？其实冇乜所谓嘅，据传就会比 H20 仲要低。咁啊，还好嘅，呢、这个就反正佢哋大部分人用唔着嘅。训练嘅话，我做得 AI 训练唔会用 H20 嘅，先生。冇人咁戇鳩嘅，即係你 H20 好撚平咩？唔通即係 B30 除咗呢個算力再下降之外，咁啊最主要就係佢會將個 RAM 淹成 GDDR7。我諗緊，咁我仲買嚟做乜鳩喎 ？H20 都仲可以話啊，佢有啲不可替代嘢，就算哪怕攞嚟做訓練。佢都比，因为个 tension 核心嘅问题，佢都比用5090优胜嘅。更加唔好讲佢个 RAM 系个频宽远比 GDDR7 要高啦。HBM3 嘅频宽系4T 啊。而家讲緊我哋哪怕系 GDDR7 都好啦，佢频宽都系得 1.7TB， 人哋 HBM3 系佢 double 有多。因为呢个我之前都讲咗好多次 ，LLM 运算入面最重要就系 VRAM 嘅记忆体频宽，所以呢个两者中间行起嚟个速度系差好两远嘅，更加唔好讲一个你得32，你唔知要堆到几时先堆到够，要堆系冇错，理论上可以堆嘅，但系一部机超过8张卡嗰阵时咧，你个方案本身就会好贵噶啦，你超过8张卡嘅话，你张主机板啊。 唔係讲緊你张卡本身贵，你个主机版本身都贵，虽然八通道完整 PCIe 16X 嘅主机版一样好撚贵嘅，即係而且仲要系佢又要用 CPU， 佢要用 server CPU、server RAM 一阔三大，不过唔讲呢啲咁多啦。咁总之 B30 淹到落去大动脉度，佢系由 B300 淹落去冇错，但系佢的确都系用 backward 架构都系冇错，但系成嚿嘢如果你再真系切到落去如全文所讲一斩到落 GDDR check 嘅话咧，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必要去买你同呢个 RTX 6000 Pro， 即系嗰个同5090核心相同，虽然系完整版嘅102核心啦、然后再加 double RAM 好似64 GB RAM 俾佢，嗰、那个同佢有几大分别啊？冇咩分别噶咯，咁就。所以佢咁傾完之后，咁所以点解 Donald Trump 会俾佢过，就係讲緊喂呢嚿嘢其实老实讲同呢个 RTX Pro 有咩分别啊，即係以前嘅 Titan 啊冇分别㗎啦，已经系一个又贵又唔值嘅嘢囉，返去买 A100 算够数囉。而家依然系 A100 系最抵嘅超算家嚟，虽然每张大家用唔起另一回事啦。总之大概讲返啦，同 ACC 基本上冇关系，勉强同 LFM 有啲啲关系啦。H20 你好嘅攞佢嚟行 LFM 系最适合嘅。咁佢又冇佢算力又冇乜，但係佢 VM 足够多足够大足够快，所以你运算起嚟，因为调返转啦，如果你用 H200 去跑呢，你个核心个算力系浪费咗㗎。如果你攞嚟纯粹攞嚟做推理嘅话，系训练的时候先会用到嘅。啊，仲有 B30 系冇咗 AV link， 即系将多张卡连埋一齐嗰条 link 啊，嗰个连结啦。你冇咗呢个嘅话，你就冇办法好好咁堆你个 display 嘅 RAM 啊，或者共协同运算啊嗰啲嘢冇，全部冇晒。未至于唔得嘅，你但系你要行 PCIe 通道咯。PCIe 通道几咁窄，大家知噶啦。嗱，先讲呢个窄系相对于 VRAM 嘅频宽啦。所以成件事就会变咗好难用咯，唔系话唔得，但系我相信佢会喺其他地方偷运嘢翻嚟会简单啲咯，即系就咁回事咯。虽然反正大家都用唔起啊 ，H20 用唔起 ，P300 用唔起，5090都用唔起噶啦，反正5090D 都用唔起啦，冇玩啦，系咪先？即、就、系、是、老实实嗰句，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咁啊，不过唔紧要，最后纯粹攞嚟修正翻某啲 KOL。错嘅嘢啦吓，真系听佢哋讲咧，真系好捻痛苦嘅，真系即系成条都讲错嘢，又要讲喎，又要错，即系我都唔算好熟噶，但系我查完资料先去讲啊，好冇？不过算啦算啦，唔讲咁唔到咗咁多啦，咁啊， 好啦，咁集啲散收嘢讲晒啦，咁留翻重点嘅嘢，留翻下个专题再讲，好，下集再见，拜拜， 拜。